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有很多经典老歌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人们渐渐的淡忘，但是再次听到它的时候依旧会觉得非常动听。比如下面的这首任贤齐演唱的兄弟，这首歌讲的是一个人为了兄弟情谊而牺牲了自己幸福的故事。 轻轻的风像旧梦的声音，不是我不够坚强，是现实太多僵硬。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余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

没来世，来世再想你。 王菲《乘客》。 坐离开的车。 陈奕迅《浮夸》。谢霆锋《谢谢你的爱》。 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 那英《愿赌服输》。 输了你，我输了全部。 胡彦斌《红颜》。 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 韩红《爱的箴言》。 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 刘若英、黄立行演唱的《分开旅行》。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李健《当有天老去》。 当有天老去。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下面我们来听陈奕迅的代表作《浮夸》。这首歌是香港作曲家姜志仁为张国荣特别创作的，表达了他失去好友的悲痛，以及听到张国荣死讯之后的震撼和对张国荣选择离开表示不解。陈奕迅曾经想亲自填词，但是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写出让自己满意的歌词，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黄伟文。黄伟文则把词里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 有人问我，我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讲。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只膊头只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自放大。 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 再存在吗？现时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Thank you.

是在四处闪烁，想找个完美的借口。 是歌手胡彦斌在2004年推出的歌曲，是电视剧《荆轲传奇》当中的主题歌，表达的是英雄铁汉的似水柔情。 千株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这一世阴影，我不要。 See

是最脆弱的防线，结果横生了最后的底线。我毫无设防，融化在爱里面，变成流泪的琥珀，挂在你的项链。紫色的爱太甜甜。 这是一首谭维维演唱的《失落的圆》，是电视剧《继承人》当中的主题歌。继续来听张韶涵的经典老歌，非常励志的歌曲《隐形的翅膀》。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 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 今天阙歌节目，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经典老歌，蔡健雅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相爱不是守的红色高跟鞋， 朱冰倩《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王心凌《梦的光点》。 我在这梦 堆积情感， 那个女人始终带着我。 张学友祝福。 想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 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我们这梦再不大，却被他全部抹杀。 谭咏麟难舍难分。 说起来人生的步步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 张韶涵微笑的起点。 不离开你， 对，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下面让我们用这首李健的经典歌曲《当有天老去》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明早再会。 当有天老去，你是否想起，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童年的阳光，轻柔的细雨，还有微不足道的我，在你生命闪现。这匆忙的一生化成几个瞬间，总在某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